呢判係有幾多種咧？咁啊，普通講咧有義涅槃、無義涅槃，仲有咩涅槃啊？自性涅槃，仲有咧無自涅槃。嗱，實際上只係三種啫，因為有義涅槃同埋無義涅槃嚇係乜嘢？是阿罗汉所证的境界。阿罗汉证了涅槃之后，这个身体仍旧存在的叫做有义涅槃。阿罗汉消灭了这个身体入灭了，叫做无义涅槃。那两种都是一种、啊、即是说有自性涅槃，有什么涅槃啊？自性涅槃还有呢？無義涅槃就是有義涅槃，是同時一種。還有什麼？無自涅槃、哦、自性涅槃、無自涅槃。然後呢、這個有義和無義呢，就修行而得的，叫做圓證涅槃。圓滿修行的境界，達到清淨上落我淨的境界，得到呢個盤叫做圓證涅盤、啊、即是話有自性涅盤，有圓證涅盤嚇，仲、啊、有咧方便證涅盤。嗱、啊，平常講嘅有義涅盤、無義涅盤，係修行而證嘅涅盤，即係叫做圓證涅盤。哦、啊，自性涅盤就係性證嘅涅盤。咁咧？法果所证的涅槃就是方便证涅槃。那这三种涅槃，自性的性证涅槃是我们本具的法生德，圆证涅槃即是修行所证的涅槃就是波耶德，方便证的涅槃就是解脱德、哦、那再进一步来讲呢、啊、这里有讲，再進一步嚟講咧，嚇、啊、性淨涅槃咧，係我哋本性具足嘅佛性上落我淨，就係、是、正因佛性。呢、這個現淨涅槃咧，就因為我哋聽經明白呢種道理，用呢個智慧去修行，證得呢個涅槃，所以呢一個現淨涅槃咧，就是、了因為心性。方便证涅槃咧，就系话明白咗呢个法性，咁我哋就去修呢个道理，修呢个道理咧就证咗空理之后，系唔系圆满啊？未，仲要点啊？仲要回小向大，教化众生，用种种方便去教化众生，然后达到圆满嘅境界，就系、是、方便证。那么这个种种方便教化众生是什么？就是现因善心性，用这个善心去自利利他，行六波罗蜜、四摄、四无量心，种种法门，然后证得这个涅槃。所以说我们知道有这个性证涅槃、现证涅槃、方便涅槃，我们就要进一步修这个涅槃，希望由这个現因的助行，了因的正行，然後證分這個正因的法性。那我們是追求法道，當然不再貪戀心計啦，是不是？這裡呢，這部經真是講完了。假使根啊，阿能能夠將法的說話、啊、能夠將法的說話開示云前烟雾晒，令到我哋九法界众生都知道有现证涅槃，就唔会贪恋三界嘅同居土；知道有方便证嘅涅槃，就唔会贪恋啊呢个方便有余土；知道有性证涅槃咧，就唔会贪恋十部庄严土。咁我哋能夠破呢個同居不貪戀同居土，就破同居土嘅五陰，就證得呢個現證涅槃。我哋能夠破界三界以外嘅有方便有異土嘅五陰咧，就可以證得方便證涅槃。能夠破十部中形土嘅五陰咧， 显示这个圣净裂缝呢，就可以圣法咯，就可以应圣法的三德备众，达到每一个众生达到这个圆正法的心得，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唱法的本位。法出世做什么？无非是为令到我们成法。我们现在大家都成法，法几咁开心，是吧？所以唱法本位亦是这部经所讲的最后的目的。最后的目的是令到我们每个人成法，所以就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这部经讲到这里真真正正讲完了，讲到流通凡。流通凡呢就是说要将这些佛法流通于后世，所以佛说阿难啊，若佛有人遍满十方所有开空盈满七宝，奉持以奉上未曾知法成事供养三无开道，依义云何是人以此施法因缘得福多否？阿能答言：开空无尽，增补无边，昔有众生施法七前，舍身又获展龙王位，何况现前开空既穷，佛土充遍，皆施增补，穷劫施已尚不能及，是福云何更有边际？法呢最后呢以一个譬喻，以这个财师的譬喻呢个功德呢是来比喻这个法师。这个若佛有人遍满十方，有一个人将所有的财宝、所有开空、所有世界都充满世七宝，用这些七宝来做什么？来供法。这几句说话呢是显示这个所布施的物的多。有没有人做得到？你们答我一个问题，有没有人做得到？有抑或没有？究竟有抑或没有得的？有举手。没人举手啊？我举。又发生第事，发生第事，上供之法，下度众生有，当然不是我和你了，是 有人做得到，但是是发生第事可以做得到，他有无量的福德，无量的智慧，他就可以用化种无量的财宝去上供之法，下济众生，这个显这个财布施之多，用以奉上边个未曾知法，是显这个所供的福田性。如果比我们呢，布施下济众生呢，福报不及布施法，所以这个福田是性，而且是广，未曾知法是广，是性。性是供养心无开道呢，是显示他的时间很长久，不是一时间 一时、或者一日或者一劫，而是无量时间长，很长很长。而且呢心无开道就是说心意非常之虔诚。他说假使有人用这么多的财宝供养这么殊胜的福田，而且心意又这么虔诚，你说他这种财师的福报多不多呢？你们都懂得答，多，是不是？当然多啦。所以阿难说多到没办法计算。为什么呢？以前有一个众生是用七个金钱布施依法，尚且呢是得到展龙圣位的果报啊。七个金钱啊共用一个法，而家是无量咁多尽开空遍法界咁多财宝，共用无量无数之法，点可以比啊？佢话呢一个只是七个金钱共用一尊法，尚且获嘅福报都不可思议啊！何况而家用咁多财宝供养咁多法，当然是不可思议啦，系咪啊？咁嗱，呢一个 七个金钱供养法不可思议，是指边个啊？是指阿耨罗陀。哦，响阿含经里边话，这个呢阿耨罗陀以前呢响事性的福田，即是响法的福田。法的福田是一切福田之中最圣的。福田有几多种？几多种？有恩田，有悲田，有趣田，啊，是不是？还有无常福田，啊，所以呢法是种种福田之中最圣的福田。那当时阿耨罗陀未学法之前呢，以七个金钱供养一位法，所以这个福田性，以他福田性，啊，所以呢他后来所得的果报，二熟果，即二是二熟的果报，啊，七次生于三十三天，七次是生于人间作展龙圣王，最后呢是做哪个？最后阿耨罗陀是色种，是吧？是佛的堂兄弟，生于个色种，而且呢最后见法闻法证阿罗汉果，这些福报七个金钱福报都这么大，那你们也不妨拿七个金钱来布施了。哦，但是呢我劝你们呢就不要说我要去生三十三天，或者我来人间做王大，如果我去布施呢，我的发言呢就说开极乐世界，啊，这样呢开极乐世界不会再堕落嘛。如果你升天，天福享尽一样堕落的，在人间做展龙王呢做福尽一样会堕落的，是吧？那跟着这个讲了财师的福报了，跟着法呢又告诉阿能听了，法告阿能，知法而来啊，以无开网，欲复有人生具四重十波罗夷，展信即经此方他方阿鼻地狱，乃至穷尽十方无间，未不经历啊！这个就是讲最最重的人，啊，能以一念将此法门于末劫中开示末学，是人罪障啊，应念消灭啊，遍其所受地狱苦因啊，成安乐国，得福超逸前知斯人百倍千倍千万亿倍，如是乃至善数譬如所不能及。啊，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以这个法师的功德是来比喻这个财师功德，啊，财师功德不可及这个法师功德，啊，所以他想法呢想显示这个法师功德的事性呢，首先告诉阿能听，啊，你听着，啊，我讲给你听，但我不会讲大话的，啊，知法而来绝对不会讲大话的，啊，我现在讲给你听当然是争以杀以，哦，怎样争法呢？他说假使有个人生具四气，四气呢，生共四重呢，就是破杀道淫妄，犯了杀道淫妄破四种根本大戒的人，哦，十波罗二罪呢是菩萨戒之中最重的，是被法法弃于这个法法大海之外的，这些最重的罪，最重的罪得的果报是什么？不但在这个世界阿鼻地狱受苦，甚至去十方世界阿鼻地狱受苦。怎么说呢？每个世界都有成智慧空，当这个世界遗言之后，他的罪都未受尽，又展去其他世界受，其他世界又坏了之后呢，他罪又未尽，又展开其他世界受，这样无量劫受这个阿鼻地狱的罪，你说几重呢？但是假使跟这个罪重的人，啊，肯于一念之中将这个法门呢是依末劫，啊，开示末学，即是显示这个时间很短暂，啊，很短暂去弘前这部经呢，他说应念，啊，所有这么重的罪都消灭，啊，这个是将功赎罪，啊，灭罪是非常之迅速，不 但不会再堕落地狱，而且将他这个地狱的苦因变成安乐国的因。所以他得的福呢，超越前面用这么多财宝布施的人，不可譬喻，不可算数。这里呢是显他所得的福的大。由此呢，你们知道啊，我们末法时代弘扬这部经的功德几大。因此呢，次师叫我来呢，我就好啊好啊，什么都放下来了。你们现在要怎么做啊？俾心机学，学完之后发现我生生世世要学楞严经，我生生世世要弘扬楞严经，这样呢就不怕什么罪都消灭了。不怕了，不怕有地。你又不要说 一方面这样做，一方面又去做地狱因，如果不是消不细的。从今开始不破戒，不做恶罪，一心去学法弘扬佛法，我发现生生世世都弘扬楞严经。我现在我不是发现生生世世，我是发现尽应受今世，再要讲楞严经，再要讲楞严经，再要教一班人讲楞严经。但是呢，我希望去极乐世界回来之后再讲楞严经。去极乐世界回来之后呢，那阵时呢就变财无碍了。那阵时呢，你心中想那句我就会讲给你听。你现在心里面不明白哪句我讲不出，但那阵时呢就有智慧嘛，就再来再讲楞严经，永远讲楞严经。希望你们大家都发现讲楞严经。 OK， 那呢为什么讲楞严经啊？福报这么大呢，超出这么多财师呢？因为财师的福报是有漏之福，弘经的功德呢是无漏之福。有漏之福是有尽的，无漏之福是无尽的。因此呢，我们要以法师为圣，我们呢要自行化他，令到自己和他人都有机会正得法果心得，大家都离开生死的苦，大家都可以达到法的境界。这个愿呢，希望你们今晚就发，现在此刻就发这个愿，千祈不要不发愿啊，千祈不要不发愿。好了，咁跟住法呢就再讲这部经的功德。第一点是讲生善的力量，第二点呢是讲这个灭恶的力量。是若有众生啊，能诵此经，能持此咒啊，以我广说啊，穷劫不尽，依我研究而教行道呢，即成菩提，无伏魔业。我前次已经讲过，魔有心魔，有外魔，心魔不起呢，外魔就不侵啦。所以法话假施更有这个一个众生能够诵这部楞严经，能够持这个楞严咒，我呢是广施人给我好多好多时间，好多好多地方来讲，都讲不尽他的功德，穷劫不尽，不是一日两日讲得尽，穷劫不尽。再进一步依我研究，依我这部经所讲的道理而教去修行，就一定可以直达这个菩提，直达到这个佛道，永远不会再有这个魔业了。那这个呢，命诵此经，持此咒，就得到自利的功德。依这个研究去修行呢，是怎样修行？自利利他，就是利他的功德。能够自利利他，希望所有众生都成佛呢，这个就是佛的目的，达到佛的本的出世的本位。佛为什么而出世？佛为度众生，度众生做什么？度众生成佛。所以这个是佛出世的目的。那最后呢，皆大欢喜了。佛是此经已，比丘比丘尼，优婆塞优婆夷， 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及之他方菩萨啊，二乘圣仙童子，并初发心大力鬼神，皆大欢喜作礼而去。自从嗱，而家我想呢五分钟里边讲晒呢部经，就系、是、呢几句，听住。自从阿难响任室归来之后咧，就请法讲呢、这个得圣菩提最初方便，因为佢咁样请咧，所以法咧就先讲俾佢听，我哋每个人都有法性，呢、这个法性就系二类众性。点样去得到呢个二类众性呢？就要舍妄归生，所以咧就要破除呢个妄想。因此就七心七分破妄啊，就要用呢个增性去修行，就十分显见。因为破妄显见咧，就令到阿难啊同埋所有听经嘅人咧得开言解哦，然后咧你明白咗呢个众性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嘅道理，系一心言盖。真假中三替理，咁你就要明白呢种道理，你就要去证呢种道理。点样证得到呢种道理呢？就要修一三三共啊，奢摩托康共啊，呢、这个心摩菩提假共，然后空假不二修呢个中共，能够一心三共一齐修呢？点样修啊？修正行，修坐行。正行是什么？耳目圆通。坐行是什么？持戒。持戒记得吗？四清净明慧。坐行就是重咒自习。那怎样去修啊？依哪个根去修啊？法呢就显疾圆通。叫二十五圣呢讲个圆通本根，最后令文殊师利菩萨去选择二十五圆通之中，最个边个最好啊？文殊师利菩萨话啊，耳目圆通最适合呢个世界。哦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，若取心摩提提，实从耳中入。哦，呢、这个就系耳目圆通。讲完耳目圆通之后咧，阿难话：，唉，我得啦，我知道啦，我明白啦，我依此去修咧，我就会成法啦。但可惜咧，末法时代嘅人啊，业障深重啊，唔会持戒得清净啊，唔会去修，应该点啊？咁哦，法话结行持咒咯，哦，咁啊做助行，咁啊依自呢个现解而去修呢个正助而行，就系、是、现行，现行咧有修就有正咯，咁成法咯，咁啊点解又？富流罗又问：点解有呢个生河大地之有遗相啊？又点发性咗法之后，又几时先做众生啊？咪提出种种疑问。于是法咧再广谈七趣啊，天人地狱我鬼出生系做呢个十集因，就得呢个六果六交报。咁我哋要超出呢个六道轮回咧，我哋就要修行啦。修行的过程又怎样？修行过程有五重因魔，我们就要明白这种境界，明白这种境界就不执着，不执着就不着魔，不着魔就可以直入这个二类地了。最后阿难又提出三个问题，五阴生灭的相究竟是怎样的？法话是妄想。五音是不是一下可以中呢？法话不是，咁顿根的理来讲呢，可以是一念并消，但是顿根的呢就要慢慢一层一层，好像随心一层一层去破除啦。咁最后呢就点啊？就引呢个财法二师的功德比较。哦，原来财师咁多都唔及一念弘用楞严经嘅功德，咁你哋咧就要发心，自己依呢个经去修行，又教其他个众生去修行，咁咧自利兼他咧，大家都可以成佛啦。咁呢个法会圆满啦，咁呢部经又讲完啦。 咁講完之後咧，當時有四眾弟子啊，嚇，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呢度有冇啊？我剛剛有。咁啊，四眾弟子咧都好歡喜，加上咧一切世根天人阿修羅及他方菩薩啊，異性係會小向大嘅。聖仙咧就係、是、菩薩示現一般嘅聖人或者係仙家。或者一切的童子，甚至到最初那些恶鬼啊、衰鬼啊，来听这部经，听完之后呢就发心了，发心就护法的，那叫做发心大力鬼神，大家都欢喜作礼而开。那为什么他欢喜呢？因为听经有功德，消除他的业障，他又发心护法，又有功德，众咒又有功德，所以大家都受到法益，就好欢喜，好欢喜咧，就向佛作礼，然后散会啦。响《楞严问句》里边话咧，啊，大论即系大智度论吓，解释啊有三种意思，当时大家欢喜，点解？第一系能摄嘅人清净，即系佛啦。第二咧，所示嘅法系清净，即系指呢部《楞严经》啦。第三咧，依法得果清净，听咗呢部《楞严经》嘅人咧，嗱得咩果呢？最初系点样啊？系最初咧，阿难得果系咩啊？正初果，不力增其获法增。其次咧，系得果咧就系、是。法会大众咧，系得法眼净，无量众生法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最后得到咩法益啊？明白呢个真相妙理，能够舔除呢个未世烦恼，所以大家都得益，大家都得益咧，大家都欢喜，大家都欢喜咧，然后咧就作礼而去啦。咁而家咧，今日咧，而家講完呢部經啦，大家歡唔歡喜咧？歡喜，好。咁嗱，我咧不但歡喜，而且最多謝。事更無多咧，你話俾你提問題好咧，抑或我係重複下呢一個《楞嚴經》嘅經題好咧？你哋話啦，任你選擇。啊！哦，重複經題下 ，OK。